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日，农历11月16。今天距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7天，北京晴，7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各地认真贯彻19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各地加快培育对外贸易新优势，打造外贸增长新引擎。 中国之声系列调研报道压舱石，聚焦制造业集群引领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今天播出，从生产水管到生产管线月管，河北周窝奏响致富新篇章。 今年前11个月，央企实现净利润1.75万亿元，营业收入利润率同比提升1.1个百分点。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全国疫情形势总体保持平稳。 俄罗斯宣布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特别报道，赶考新时代。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各地认真贯彻全会精神，加强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及海岸带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眼下正是候鸟迁徙的季节，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正进行迁徙鸟类同步调查。保护区高级工程师赵亚杰说， 像大天鹅、卷羽鹈鹕这类的大型水鸟都已经迁徙过来了，我们调查的时候要统计它的种群、种类、数量、分布、栖息地类型等等，那么为保护工程的时候提供一个基础的数据。 落实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山东正在黄河入海口推进总投资610亿元的31个生态保护治理项目，同时提出构建黄河三段一线生态环境保护空间布局。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管延明， 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政治抓手，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坚持精准植物、科学植物、依法植物，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云南省近年来以9大高原湖泊治理为抓手，减少湖泊流域内项目开发，对涉湖违法违规行为严格执法，目标是到2025年底前，洱海、泸沽湖等主要入湖河道水质达到3类级以上。云南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岳修虎， 促进绿色能源和绿色制造融合发展，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有效途径，让七彩云南的良好生态环境更好地造福人民。 内蒙古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全区各族群众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在内蒙古科尔沁沙地腹地的赤峰市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乌白县两侧的沙地综合治理工程不久前正式启动，预计到2025年将建成70万亩的沙地综合治理区。赤峰市翁牛特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毛志英， 我们本着一路治沙、一路发展模式，形成向沙地纵深推进的治理新格局， 规划治理面积70万亩，既方便群众出行，带动产业发展，又改善了生态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深入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大力开展破坏草原林地问题等专项整治，森林覆盖率和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达到23%和45%。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赵辉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自觉扛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务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各地学习贯彻19届六中全会精神，聚焦聚力群众所急所盼所需，办实事解民忧，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让党史学习教育充满民生温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上午11点，养老护理员准时来到南京玄武区大石桥社区的独居老人荀玉兰家，为老人测量血压。去年荀玉兰申请了家庭养老床位，通过适老化智能改造定制上门服务，老人在家中不仅能得到专业的医疗照护，买菜洗衣等生活难题也迎刃而解。 工作人员上门打扫卫生，还有洗澡洗衣服。 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林丽表示，今年将完成30000户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完善相关服务标准。 它将有力地促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的一个普及推广和质量管理，更有效地满足更多有照护需求的老年人养老护理家的愿望。 在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的一家科技工业园，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订单。今年科技工业园项目一期投产后，用水用电需求的增加一度成为企业担心的问题。关键时刻，川汇区派驻的企业首席服务官第一时间协调相关部门，为企业解除了后顾之忧。园区项目负责人雷宇： 电的部分，政府已经要求电力公司增加一条这个双电源供电，确保双回路的双保险。那水压的部分，水厂正在增加设备，增大这个水的压力，非常的满意。 河南省聚焦企业发展难点堵点，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周口市川汇区探索实施了1+3服务模式，由一名处级领导加上职能部门选派的首席服务官、驻企法官、驻企检察官组成服务队，登门对企业开展亲情化服务。川汇区副区长严艳玉： 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动摇，高效推进万人助万企活动，以更好的公共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海南在全国率先实现劳动能力鉴定业务的全省通办和鉴定结论的全省互认通用，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可就近办理业务。海南电网儋州供电局员工陈玉章身患重病，今年打算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提前办理退休，而他的参保地在儋州市，常住地却在昌江县，以前需要回儋州鉴定。实施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全省互认通用后，他在昌江就完成了鉴定。家属叶梅英： 不需要我们跑来跑去了，很方便，为我们老百姓着想。 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杂严峻形势下，我国外贸进出口延续平稳增长态势，各地加快培育对外贸易新优势，打造外贸增长新引擎。总台记者孙莹、丁飞、郑树报道。 今年前11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7.47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外贸总值的21.1%。 以广州海关为例，企业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向48个“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商品，主要包括各类服饰、家具、箱包等。 广州海关行邮监管处副处长汤创荣告诉记者，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跨境电商年进出口交易额今年已经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大关，跨境电商逐步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新的网上丝绸之路。 今年以来，阿联酋、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出口量前10位的国家商品出口总值超过180 80亿元，占一带一路快递电商出口总量80%以上，较去年同期增长1.3倍。 今年前11个月，江苏省外贸进出口值4.7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3%。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云港片区管委会主任商振江说， 十四五期间呢，我们要推进开发区自贸区工作走入深水区，重点是在亚欧陆海联运通道建设上做好我们的制度创新，特别是推动海港、海陆、海空、海水啊这些联运啊这种通道，推进贸易的便利化。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企业的活力和内生动力持续显现。前十一个月，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55.3万家，同比增加3.6万家，有力支撑了外贸进出口增长。新疆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就是55.3万家企业之一。董事长王卫斌介绍，今年前11个月，公司实现进出口贸易额11.4亿元。 我们公司在光学镜头、电池等方面，通过不断的应用新技术、研发新产品，受到了国外客户的青睐。下一步，我们公司将不断提升产品的质量，大力拓展国际市场。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婷介绍， 预计全年外贸进出口结构将进一步优化，高质量发展加速推进，贸易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可以圆满完成量稳质深目标任务。 作为京津冀地区最大的出海口，天津港年集装箱吞吐量昨天首次突破2000万标准箱，标志着我国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请听总台驻天津记者陈庆斌、孙强，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上午，随着中原海运天盛河轮吊装集装箱上船，天津港年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2000万标准箱。今年以来，面对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形势，天津港不断提升港口作业效率，口岸营商环境显著优化提升。天津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高侃： 我们今年升级了船舶0-10进出港的服务举措，受益船舶达3.8万余艘次，平均每船节约在港时间将近3个小时。那么今年前11个月，天津海事局共实施船舶交通组8万余艘次，保障船舶准点率达100%。 天津港还在今年全面拓展了全球贸易大通道，新开通内外贸航线10条，集装箱航线达到133条，实现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一带一路沿线港口吞吐量占60%以上。天津港集团董事长楚斌介绍说，天津港将持续拓展通达全球的航线，同时完善服务京津冀、覆盖三北的物流网络，打造港航合作生态圈。 天津港集团将充分发挥港口的枢纽作用，努力拓展一带一路的外贸干线，持续升级南北海运大通道，提升港口的承载能级，提高港口的作业效率，为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京港力量。 中国之声系列调研报道，压舱石。 中国之声系列调研报道压舱石，聚焦各地制造业集群不断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今天播出，从生产水管到生产管弦乐管，河北周窝奏响致富新篇章。采制：总台记者周瑶、郭小平、王龙。 这啥子有什么好处？增强心肺功能，促进信息化，增强手臂运动，调动思维能力。 在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周窝镇，像郭玉管这样已年近古稀的老人几乎都会玩点乐器，平时在村里即兴组乐队演出，和音乐人切磋音乐，成为了老年人生活的主旋律。30年前，北排村巧匠陈学孔从天津一个乐器厂回乡创业，周窝的这家乐器厂就从原来生产弯头、三通等水暖管件的箱办工厂起步，从水管到管弦乐管的乐章也自此开篇了。陈学孔回忆说， 因为他这都是有一个工厂的一个底子，那么他有一套管理机制，有一套整个的配套的 一批人嘛，这个基础啊，各方面都挺好。 1995年，陈学孔的工厂逐渐步入正轨。这时，陈学孔决定要将厂子转型，从生产低端配件转型为生产附加值更高的成品乐器。 这也为企业带来后续十几年的飞速发展。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附近大大小小的乐器厂如雨后春笋般增多，从萨克斯、长笛、小号到铜管、提琴、吉他，周窝的乐器生意一天天做大了。2010年，董玉歌受邀从北京来到周窝，开启了音乐综合体的打造之路。 就是当时我们给他做的规划，就是把五强县定位成一个北方有音乐产业的一个基地。 打造音乐小镇的十年里，陈学孔的工厂成为国内最大的西洋管弦乐器生产企业，产量位居世界第二。目前周窝能够生产的西洋乐器有吉他、提琴、萨克斯等60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过100万件，畅销欧美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蓬勃发展的乐器及相关产业带动了当地3000多人实现就业。周窝村接近80%的劳动力都在家门口从事乐器相关工作。 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成效显著，重大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成果丰硕，前11个月实现净利润1.75万亿元。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记者从国资委昨天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了解到，1到11月，中央企业利润总额2.3万亿元，净利润1.75万亿元，营业收入利润率7.1%，同比提升1.1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强度2.3%，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中央企业以创纪录的效益增长，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进一步提升。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 落地14的新能源汽车、北斗、电子商务、区块链等一批数字协同创新平台，加大了新能源、5G 应用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布局力度。 郝鹏表示，明年国资委和央企将加快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切实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聚焦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培育一批国家级的先进制造业的集群，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扩大设备更新的投资，鼓励先进实用技术和新产品规模化的应用，要支持解决汽车等领域的芯片短缺的问题。 随着2022北京冬奥会的日益临近，各地大众冰雪活动持续升温，精彩纷呈，全民参与热情高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吉林省第六届雪博会昨天在吉林通化开幕。雪博会首次采取线上互动加线下活动相结合的方式，设立了云上的雪博会、家门口的雪博会分会场。今年雪博会有300多项活动贯穿整个雪季。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金振林： 将全国的冰雪界的人士和广大的朋友聚集在这里，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把我们雪博会办好。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在中小学开设冬季滑雪项目研学课程，把校园体育课搬进了滑雪场。学生们在滑雪教练的带领下，逐渐掌握了平地滑行、平地刹车、八字爬坡等滑雪基础技巧，让10000多名学生受益。伊金霍洛旗第三小学学生徐义阳： 既让我放松了身心，也让我获得了滑雪的技巧，体会到了滑雪的魅力。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青少年体育艺术办公室主任杨辅雄： 培养学生冰雪运动的兴趣爱好，增强学生体质。下一步，我们将利用周末、寒假时间，陆续为我旗27所中小学进行冰雪课程。 随着冰雪运动的推广普及，冰雪运动在南方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福建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实验小学的冰壶课程吸引了不少孩子们。学生们在教练的指导下，一手持壶，一手扶着助滑器，在旱地冰壶赛道上反复练习投壶。4年级学生祝诗蕊： 好玩，投出去如果打中，或者是说那个投到圆心的话，就很有成就感。 目前学校已规划建设全新的冰壶运动场，旨在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加舒适、更加专业的训练环境，为普及这项运动储备人才。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实验小学校长江红： 孩子们除了提升了这个冰壶的技能技巧之外，体育精神得到了传承，希望把冰雪事业向大众体育做一个深层次的推广。 本台消息，

2021年全国艺术创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山东青岛召开，会议为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剧目的代表单位颁发纪念牌。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直属艺术单位、地方文化和旅游厅局的6位代表在会上做交流发言。 黄河流域协同科技创新大会昨天在济南举行，会上还以揭榜挂帅形式首次发布了黄河流域10项重大产业技术需求。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专精特新产业园昨天在广州开发区正式启动，产业园内项目涵盖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乡村振兴、社会民生、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 第一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昨天开幕，本次大赛举办规模大、覆盖面广，共有超过5000个团队项目，2.4万人报名参赛。经过地方预选和推荐，约1400个团队项目脱颖而出，进入全国总决赛。 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举办地昨晚正式揭晓，四川省成都市获得大会举办权，将成为我国第一个举办世界科幻大会的城市。世界科幻大会是世界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科幻文化活动，大会颁发的雨果奖被誉为科幻界的诺贝尔奖。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0750360例，死亡806192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34013例，新增死亡病例938例。 法国公共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下午，法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857万7376例，过去24小时新增58536例，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达121398例。为遏制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法国首都巴黎18号宣布取消原定新年前夕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烟花表演等庆祝活动。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布公告，宣布俄自当天起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公告说，俄方被迫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美国应承担全部责任。美国单方面破坏条约的真实目的是挑起军备竞赛。开放天空条约于1992年签署，2002年起生效。条约缔约国可按规定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该条约是冷战结束后重要的信任建立措施，有助于提升透明度和降低冲突风险。美国、俄罗斯和大部分北约国家签署了这一条约。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18号发布简报称，截至目前，台风雷伊在菲律宾已造成至少31人死亡、3人受伤、1人失踪，193个城市电力中断，222个区域通信中断。 阿富汗临时政府护照部门负责人表示，喀布尔护照部门将于19号恢复正常运转。据介绍，目前护照部门的所有技术问题都已得到解决，每周的星期四将专门为临时政府成员和部队颁发护照。 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卡拉奇市一栋建筑物18号发生爆炸，至少10人死亡、12人受伤。爆炸导致建筑物部分坍塌，恐有多人被困。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古丽尼哈利，主播魏东林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